我去了一趟上海出差，在出差的第二天，上海正好下雨，我刚刚醒过来的时候，我北京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粤剧《红楼梦》60周年，上海粤剧院就重新排演了这出经典的戏剧，今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你想看吗？看啊，一定得看，这出戏对于我来说太特别了，从小到大一直都听这出戏。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很小的时候，我妈时常会开着家里的双卡录音机，那个声音调到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状况，每每放学回家离得老远，如果能够听到这样的动静，就知道今天老妈的心情不错，能多要一点零花钱。所以每每提到这出戏，我都会想起那出戏里的起承转合，包括最初我认识这部经典的小说，也是从粤剧版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知道。于是我挂了电话，飞快的买火车票赶到虹桥火车站，哎，冲着下午5点半之前一定要回到北京的这个想法，简直像飞一样。真的很幸运，那天晚上回到北京，应该说是天气特别好，也没有堵车。上海粤剧院60年的经典，可以说每一个身段，每一个转身，都如同画一般的美丽，每一个唱段唱词，于我而言，除了故事本身特别美好特别棒之外，还有更多的是来源于我自己童年美好的回忆。好，这个时间想跟你分享零点乐队所演唱的这首《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来自于零点乐队所演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说到林黛玉，人人都觉得她小性子敏感，很难相处，甚至还会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只要一写到林黛玉，曹公反就变得很温柔，你就能从他的笔下感受到宝钗在他的那种圆润通透处看到几丝的心机，妙玉的目无下沉中看到一些造作的状态，袭人的那份温柔和顺从当中看一些媚骨，而湘云的天真率直中不免有一些媚俗庸俗，探春的英姿敏感背后就有了一些阴冷等等。而林妹妹也独有林妹妹，在曹雪芹的笔下就像是秋天明净的湖水，好像所有的人都能被她深深浅浅地照出一些身影。也只有林妹妹算是在整部作品当中真正懂得男一号贾宝玉的，在遍布华屋的悲凉之物中，不管别人是多么的不看好，至少他们的心是相互温暖着。我想这就是曹公所深深肯定的地方，另外也说明曹公对林黛玉的态度是极为认真的。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在一为素元君当中不无悲痛地写下过那么几句话，认真会是人的性命致命之伤吗？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一认真便容易气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浸着又捏碎了自己的心。细想想这段文字，这几句话又何尝不是林妹妹的写照呢？当林妹妹对着落花独自垂泪的时候，我们倒是很小心的就记下了和尚道士的嘱咐，如果不进贾府，林妹妹是不是可以不那么伤心，不那么哭哭啼啼的呢？下载之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张杰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红尘高倚在后门，不如梦不破，不共逢红人。红楼梦不送愚公的命不重活，孰能是是非，彼此日后才是人。黛玉葬花阴葬花命，这是她的宿命，从逢在几处她符合黛玉命里注定，宿命再怎么地也不顺此不会无咎，别哭泣书中昏我不离下笔一直嘲求，没有过去应该恩恩生我不厌学，人在这里的一字一句让我退别后再决裂，我下过的一笔一捺我也能划过的一笔一划，共逢红人。红楼梦不送愚公的命不重活，孰能是是非，彼此日后才是人。黛玉葬花阴葬花命，这是她的宿命，重逢在几处她不和黛玉命里注定，宿命在怎么地也不顺子不会无聊，书中还我不必下笔一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因为粤剧《红楼梦》上演60周年，上海豫剧剧院又重新排演了这出经典的剧目，而我有幸在60周年终于看了一次现场，所以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说一说《红楼梦》。想要在这时间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往下听，来听《葬花吟》。 前路也是红颜老死 小的时候家里面就有一本书我印象里，但是小时候我不敢看这本书，是因为生字太多，还有就是都是文言文，根本看不懂。我算是后来看了电影电视剧之后反过来去看文字的，就这样还是觉得看的不是那么顺畅。我应该是从电视剧开始接触《红楼梦》的，然后慢慢的感兴趣了，又把张艾嘉和林青霞主演那个版本找出来，然后又看了刘晓庆演的那个版本。当然北京电视台的那个后来拍的我也看了，都相当精彩，算是每看一遍读懂了一些以前不懂的一些章节。但说实话，直到我前几天刚刚看过粤剧版的《红楼梦》，我才对其中的一个桥段一知半解，然后今天我坐在这里准备节目的时候，我才算是真正的解开我一直对这个桥段的算是一个迷思。这什么桥段？就是宝玉在挨打之后，黛玉去看他，去的时候已经很迟了，他哭得鼻子拉糊的，眼睛哭得跟桃子似的，最终呢却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改了吧，然后失礼而去。宝玉有伤在床下不得地，便叫晴雯送两个旧帕子送给黛玉，黛玉收到之后立马就心领神会了，而且还在这个手帕上题了诗，送两条旧帕，在这里有四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所以送帕子去是一股缠绵体贴之意，并非是劝黛玉不哭，而是你既哭了，自有我在一旁相伴为你拭泪，身子不在，心神却时刻在你左右，正应了以前对紫娟说的话，便是死了魂一日也要来一百遍。第二重意思是，一来是就怕的日子久了些，二来是跟自己的状况也近了一些，那些新的不过是一些误解，距离也远一些，平日只是搁着不用的。再想当日和黛玉说的话，亲不见疏，先不见后，岂不有趣，如同这两个人一同睡一同吃的青梅竹马之情，却不需任何刻意花哨的这种礼物，只要两方旧帕子，却叫你知道我待你之心，是不是觉得很浪漫？好，这个时间跟你来听好妹妹乐队所翻唱的这首《红豆词》。 滴不尽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滴不尽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无怨，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我希望各位可以把工作和学习暂时放一放，我们享受个纯净的听歌时间。但愿今天我挑选的歌曲说到的话题你会感兴趣。如果你愿意的话，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今天斗胆跟你去说说《红楼梦》，不过我在这里要说一下，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解释，所以不必一定说我说的是对的或者错的，它可能只代表我个人比较肤浅的一些认识吧。好了，沿着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听，来听《琵琶三绝》。七版《红楼梦》当中的《琵琶三绝》，我们要说宝玉送给黛玉那个手绢第三重意思，它源于冯梦龙选集的《山歌卷十》里面有一首《素帕》，原诗云：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思来竖也思。 这般心事有谁知。其中这个思，思线的思，谐音是思念的思，意思就是总是在思念着黛玉。第四重意思，旧手帕，谐音就是现在就怕怎样怎样，就怕送给黛玉，意思就是就怕送黛玉，表示怕黛玉离开自己。怎么样，现在知道了这四重意思之后，回味起来是不是有一种相当佩服曹雪芹先生？我说实话，佩服的无底透底。好，这个时间跟你继续来听紫菱舟歌。舟歌是在假设将贾迎春许嫁给了许绍祖，并将她接出大观园去之后，贾宝玉在那段时间十分惆怅，他天天去贾迎春住过的紫菱洲这一带徘徊，当时他满眼看到的都是轩窗寂寞，屏障萧然，那岸上的蓼花伟叶也都觉得摇摇落落，情不自禁的便吟出了此歌。贾迎春虽然在当时已经搬出了大观园，但是仍然是尚未过门成亲的，所以说祸福甚难逆料。贾宝玉既发出此悲叹，仿佛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可见鲁迅说贾府当中悲凉之物便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此话鲁迅说的相当有道理，不是吗？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秋窗风雨夕》。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红楼梦》，来听《枉凌眉》。迅说，经学家看到了义，道学家看到了赢，才子看到的是缠绵悱恻，革命家看到的是排满，流言家看到的是宫闱秘史。但是我觉得他老人家还独独漏了一项，如今有一些馋鬼吃货们看到了美食。少年的时，说实话，我比不上贾宝玉那么早熟，那么知道儿女情长，我更觉得林黛玉哭哭啼啼的一点都不好玩，而引诱我的倒是里面提到的诸多美食，单看一下名目就觉得口水长流。你猜猜看，在这里头我最不太喜欢的是谁？是宝玉屋里头的二等丫头方官。原因很简单，请看原文。只见柳家的国遣人送来了一个盒子，小燕接着掀开，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蒸的绿旗香稻梗米饭。小燕放在岸上，走去拿了小菜并碗烛过来，拨了一碗饭。方官便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东西啊。看到这里我拍腿而起，恨不能指着方官这丫头鼻子骂道，你这小丫头真是暴殄天物，你不吃怎么不与我来吃。可能是因为当时太馋了，所以后来我的大腿疼了好几天呢。长大之后才慢慢知道，贾宝玉的食谱当中最最可口的不是这些，当属是那些丫头们的胭脂花粉。 下载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晴雯歌。之后，对，我们绕不开晴雯这个角色。这个丫头生得漂亮，但却只是个丫头，是个丫头没错，但她又不知道收敛自己的小性子，所以最后就落得一个被赶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下场。我相信更多的朋友可能跟我最终的感受是一样的，岁数越大可能越喜欢宝钗，因为觉得她识大体明事理，的确是一种一世一家适合娶回去的那种女孩子的形象。当然也会有很多稍稍年轻的朋友会觉得黛玉才是啊，恋爱的时候黛玉绝对是首选，那样才情，那样爱耍小性子的状态的确让人爱。可是你细想想，那么刻薄多心又爱动气的姑娘，如果娶回家每天跟你朝夕相处，你能喜欢得起来？还好《红楼梦》本来就不是叫你去爱上哪一个人物的，大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可爱之处。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著名编剧白邦尼曾经写过《红楼梦》的一段文字。他说，红楼的世界拥有无数个入口，有人看到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有人看到了诗词，有人看到无数美女，有人看到了钟鼎人家的美食，有人看见排场，有人看到了风雅悠闲的生活，有人看到了宿命，有人看到了历史，有人看见建筑，有人看见医学，有人看见养生，有人看见了职场斗争，有人看到繁华和崩毁，有人看到了谜语和隐喻。 无所谓，无论你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哪一个点都好，顺着这个微小但是真实的入口进去那个世界，趁兴做一番遨游。当你身处那个迷宫般的世界里，你会慢慢地接近世界的中心。从哪一个入口进去并不重要，都是殊途同归。所以我觉得不管你生活在哪里，如果你感兴趣，不管你从哪一个点喜欢，都可以好好的去阅读去观看。红楼那么多红学专家都在研究，都没有完全的把它研究透，更何况我一个普通的业余的观众读者，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在这个时间能够让你不寂寞而已。所以我也害怕那些有研究的专家砸砖头，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真的只是陪伴你一段时间，千万不要上纲上线。今天献丑了，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石头记》，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啦！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美好的生活。